OK， 我们的李雷呢最近被一个 expression 就是表达方式给惊着了，而且到处都是，发生了什么事儿？一起来听听看。李雷出国记。李雷今天正在电视上看足球比赛呢，就发现有些球员的球衣上写着 Back 早年。我在国外呢，拜什么早年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韩妹妹就跟他解释啦， It's a new expression called pay an early New Year's call， 拜个早年。 Well，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不是真的给你拜早年啊。 The expression pay an early New Year's call is used when someone is speechless at certain shocking moment and try to make it less embarrassing。 原来在一些拜年的场景当中啊，亲朋好友拜个早年是很正常的问候，但是如果今年你看到大家聊着天聊着天聊着天，突然有人冒出一句拜个早年，你可能有点摸不着头脑，是吧？但是呢，这其实是在当你遇到让你无语雷人大跌眼镜的情况的时候，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让场面不那么尴尬的时候，就说一句 Pay an early New Year's call， 拜个早年。不过李雷说，什么拜个早年呢，我还是给大家拜个晚年吧，祝大家晚年幸福啊。 影子那么重，拖在我脚步后头，走不到要去的快乐，重复做一个梦，怀疑时间凝固了，把明天杀死了，屋子的气味变了，弥漫着腐朽的空洞，我拒绝不想我，却来奢求你爱我，倔强让感情窒息了，多少的寂寞沉默，没来由的激动，不能抱住你，剩下半飞了，被大海淹没，从山底滑落，可怕的想念还抱在我脚步后头，走不到要去的快乐，重复做一个梦，怀疑时间凝固了，把明天杀死了，什么都没懂，屋子的气味 是我怎么也学不会如何能不被情网包围，其实我早应该告别你的温柔和你的慈悲，但是我还深深地沉醉在快乐痛苦的边缘。你温柔的慈悲让我不知该如何面对，再也不能给我任何安慰，再也阻挡不了我的泪水。你温柔的慈悲让我不知道如何后悔，再也不可能有任何改变，再也愈合不了我的心碎。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贴心关怀，一零三三，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2月10号星期五，农历正月十四。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7度，廊坊晴4度到-6度，首都北京晴4度到-6度，近邻天津晴5度到-3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3和8，请您遵照执行。一些生活小窍门，外出的时候容易晕车的话，可以喝下不是很酸的食醋水，这样的话清爽精神，能够减轻晕车的症状。如果你是容易失眠的人，饮酒过量已经有了醉意的人呢，可以服下50%的食醋100至200毫升，解酒毒，养肝肾。再有就是餐后的食具，如果使用1%的食醋液煮沸消毒，可以防止病毒性肝炎。煮醋花生米或者黄豆是高血脂、肥胖症和高血压、冠心病患者的佳肴，具有降脂降压的疗效。还有就是如果常失眠的话，可以把1小勺食醋倒入冷开水当中搅匀喝下，这样就可以快一点入睡了。而且如果加入等量的蜂蜜，效果也会更好。可以听出来都是跟醋有关系的窍门，需要的时候不要忘记哦。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各种露水不用花，天价无漏来帮忙，不用砸砖和刨墙，经济实惠有保障。北海防水总代理，天价无漏再造耐久防水层，呵护温馨住所。闲人新大街176号，电话13931620338。 美在聆听，美在生活，这是成功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他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6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6块腹肌。 领悟留言说，怎样让关系变得更好？患难见真情。哦，怪不得朴槿惠跟她的闺蜜关系那么好呢。好，跟你聊一聊那些可以让关系变好的方法，你有什么经验吗？比如说你的朋友生气了呀，爱人生气了怎么办呢？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如果想加入到听众群聊，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 DJ 小雷。 今夜晚幸福早，情歌总在耳边绕，有人哭 出了傻傻的微笑，想很多只很少，多愁善感的好笑，现实皆大又吵，两个人刚好。爱情黑皮书人人读得到，终生不变异简直不知道，温柔捆绑瞬间燃烧，谁也逃不掉，爱到发狂是无边道，就是不能少。心里乱心浮躁，情歌阻挡耳边绕，有人哭有人傻傻的微笑，想不过就不少，多愁善感的好笑，全世界大又吵，两个人刚好。想要对他好，怕他不明了，男人的心思有时放很少，自由也要宠，爱也要女人就相貌，怕给太多怕给太少，爱情难预料。心里乱心浮躁，情歌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傻傻的微笑，想很多最不少，多愁善感的好笑，现实皆大又吵，两个人刚好。不怕太迟太慢，终究会遇到，不要太迟太快，爱要用情调。有人哭有人傻傻的微笑，想很多最很少，多愁善感的好笑，现实皆大又吵，两个人刚好。心里乱心浮躁，情歌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傻傻的微笑，想很多最很少，多愁善感的好笑，现实皆大又吵，两个人刚好。这世界两个人刚好，这世界两个人刚好。 是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我们来看一下国外人的工作环境嘞，这是在英国哈，他们有一个比较网站，就是商品比较网站，叫 money.com.uk。 这个网站的创始人兼总经理叫克里斯，他们的公司啊建在一个二级保护建筑的城堡里面，就这个城堡就是他们的办公室，有没有很棒？而且新年来了，这个老板克里斯花了300万英镑，折合成人民币的话将近2551万元，重新装修了这个二级保护建筑城堡。然后呢，新年员工到了这个新的办公地点，可以选择在小木屋、图书馆或冰窟里头开会，因为他们每一个办公室都有不同的主题，我的主题叫冰窟，而且办公室里还有星球大战主题的电影院、游戏室，以及滚石乐队主题的卫生间。那克里斯呢，为了营造最好的环境啊，工作环境，还为员工提供令他们眼花缭乱的各种福利，比如说免费的早餐、啤酒，每个月举办一次社交活动，45%的奖金，以及每年一次到海外度假，费用公司全包。 还有什么？还有，还没玩呢。这个员工还可以免费在公司里头使用健身房、瑜伽房，而且关键是，他们的工作时间是有弹性的，不用打卡耶。听了这个英国的老板给公司的福利之后，有一个声音说，哇，这老板做的真够大气的，关键是给员工发这么多福利还不怕纪检。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一零三三，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一种念头在心中萌芽着，外面的雨打在窗口，却梦到你说受够了我，我也不要这样承受。或许说出去一回，就再也没回过头。心的门和孤独。

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雷人秀雪雷陪着你。今天呢，和你一起聊一聊那些你曾经单纯的想法，也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哈。四哥留言说，我曾经单纯的想想家人健康，女儿快乐的长大就可以了。女儿深沉的说，爸你真单纯。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曾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影，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曾让你遍体鳞伤，之后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疗伤， 笑容温暖纯真。

你的眼泪像花朵落下到流汗，原来是两个人互相依赖，恋爱是默契好不双胞胎，有另一半总会勇敢起来，可以达到最幸福的未来，我就来恋爱。 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问哈，宋仲基是谁？问这个问题的都是男人。 当年有种感觉，说不出的喜悦，有句话想对你说，不敢开口。 我有一种感觉，你对我很特别，有句话想对你说，让我开口。我想了好久， 从没有借口， 爱没有时候， 爱不需理由， 让我告诉你。 爱你让爱出现奇迹，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难题，什么原因怕你会在意， 说我爱你让爱带来奇迹，对我来说这是我的勇气，新的世纪谁先说爱你都可以。 有种感觉，说不出的喜悦，有句话想对你说，不敢开口。 我有一种感觉，你对我很特别，有句话想对你说，让我开口。我想了好久， 总没有借口， 爱没有时候， 爱不需理由， 让我告诉你，不再犹豫。 我爱你让爱出现奇迹，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难题，什么原因怕你会在意， 说我爱你让爱带来奇迹，对我来说这是我的勇气，新的世纪谁先说爱你都可以， 我爱你让爱出现奇迹，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难题，什么原因怕你在意， 说我爱你让爱带来奇迹，对我来说这是我的勇气，新的世纪谁先说爱你都可以， 属于我们的爱的奇迹。 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你爱着他，也许也带着恨吧，

人说，前几年的男神是唐顿庄园的大表哥，然后这位演员在戏里死了之后，他说我立马就弃剧了，一集都没再往下看。我想跟你说，我跟你一样。然后弃完剧之后，我就去找这个演员的名字和他演的其他的剧。我真不是故意的。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咯， See you。 我的天空多么的清晰，透明的承诺是过去的空气，牵着我的手是你，但你的笑容却看不清。是否一颗星星变了心，从前的愿望你全都给抛弃，最近我无法呼吸，连我的唯一，两个世界都变形，回去谈何容易，确定你就是我的唯一，独自对着电话说我爱你，从前的愿望你全都给抛弃，最近我无法呼吸，连自己的影子走向逃避，逃避，世界都变形。